北京时间12点整。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霞。 我是主持人吴进浩。今天的新闻主要内容有： 曾几何时，北京被叫做全国人的看病中心，如今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提速，北京医疗资源向周边开枝散叶，让更多外地患者实现了家门口看病。 9月13号晚上，大兴区委书记、开发区工委书记周丽云带队，采取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接待、直奔基层的方式，实地检查了北仓村镇待拆区域企业监管情况。 9月13号，23位本土作家向大兴图书馆捐赠了他们的原创作品，包括吴进会的《雪月情怀》，念家启的《圆梦热土》，周树莲的《丁字街的槐花树》，魏翠萍的《与自然的对话》和《春暖花开》等等。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 不忘初心，砥砺奋进，迎接19大。 本台消息：曾几何时，北京被叫做全国人的看病中心，如今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不断提速，北京医疗资源向周边开枝散叶，让更多外地患者实现了家门口看病。家住河北大厂的杨慧菊老人睡眠不好，以前看病总往北京天坛医院跑，每回进京看病都得一天，年岁大了，赶公交车来回特别的累。回想起以前的看病经历，老人连连摇头。现在家门口的医院也能看上天坛医院的大专家，挂号看病都不发怵了。杨慧菊老人曾经的就医经历是很多外地患者看病难的共同感受。 据国家卫计委统计抽样测算，2013年平均每天有70万外地患者进京就医，其中来自河北的患者占23%。位于河北燕郊的燕达医院成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试点单位，他们与朝阳医院、天坛医院、首都儿科研究所、北京中医医院合作，北京大医院的专家常住在这里，使这所河北燕郊的医院名声大噪。专家出京，受益最大的是当地的百姓。朝阳医院心脏中心主任医师卢长林长期驻守燕达医院，3年来组建起医疗团队。天坛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陈启东每周定时在燕达医院出诊，把天坛医院的先进管理理念移植到这里。不仅是燕郊居民，北京通州、河北大厂香河，甚至是河南等地的患者都慕名而来。 北京河北燕达医疗合作项目只是京津冀5个重点医疗合作项目之一，目前还开展了北京张家口医疗合作项目，满足2022年冬奥会医疗卫生保障需要。北京曹妃甸医疗合作项目为首钢等在京企业外迁服务，北京承德医疗合作项目逐步形成京津冀西北部生态涵养区的区域医疗中心，北京保定医疗合作项目在北京和石家庄之间形成具有一定医疗辐射能力的区域中心。 本台消息， 9月13号晚上，大兴区委书记、开发区工委书记周丽云带队，采取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接待、直奔基层的方式，实地检查了北脏村镇待拆区域企业监管情况。当晚检查的两家家具生产企业都已经全面停止生产，没有发现企业进行违规生产排污行为。检查过程中，周丽云听取了区环保局负责人关于零点行动开展以来工作情况的介绍，并对现场执法提出了建议和指导。周丽云强调，在全区疏解整治促提升的大局中，针对拆除腾退区域，各部门要坚持以四个意识做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要强化监督，不能因拆废管、以拆代管、代拆不管，要强化城乡结合部代拆地区日常监管，压实责任，严防监管缺失的问题发生。周丽云还对备战在一线的执法人员表示慰问，对他们的辛勤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并鼓励他们再接再厉，全力战斗。 本台消息，9月13号，23位本土作家向大兴图书馆捐赠了他们的原创作品，包括吴晋慧的《雪月情怀》，念佳启的《圆梦热土》，周树莲的《丁字街的槐花树》，魏翠萍的《与自然的对话》和《春暖花开》等等，共计38种，168册。大兴作家们不仅无偿捐赠了他们的著作，接下来他们还将作为大兴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室的成员，继续贡献各自的力量。地方文献是每个公共图书馆独一无二的馆藏特色，有不可替代的独特性，它记录了某一地域内的自然现象、社会现象以及人的群体活动方式，反映了一个地域的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发展情况，对于研究当地人文、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历史价值，是本地区的一笔宝贵财富。大兴区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室从2013年成立以来，大力开展收集、收藏本土作家作品以及当地文献，依托这些资源，还开发出了大兴记忆历史文化资源数据库和网上文史馆，使地方文献实现了数字化、网络化。大兴图书馆出版发行的《大兴记忆民间趣闻轶事》和《大兴记忆岁月光影》两本书，也是从这些资源中精选出的内容，既能反映大兴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发展，又集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让老百姓喜闻乐见。 本台消息，夜晚的村庄灯光昏暗，一些厂房里还在热火朝天的生产，黄村镇夜查小组的临时检查打断了厂房里的嘈杂，也让一些存在污染和安全隐患问题的企业主们慌了神儿。9月12号晚上8点，由安全科、综治办以及大兴环境保护局监察支队组成的夜查小组，兵分三路同时出发，前往孙村、西庄、郭上坡等黄村镇各村，突击检查夜间生产企业。这次行动重点检查企业生产环节是否存在污染，以及厂区内是否存在安全隐患。在孙村一家服装厂内，大大小小的车间堆满了原材料，宿舍内违规使用电磁炉，通道没有安全标志和应急灯，也没有持证上岗的安全员，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检查小组责令立即停产整改。厂院内住着30多人，黄村镇长沙洪高对工人们说，停产也是为你们的安全着想，万一着火多危险，你们都是从全国各地来北京打工的，保证自身安全才能让家人放心。当晚3个小组在各村巡查，发现有夜间生产行为的工业大院就进入检查，对存在污水、烟气、噪声、废渣等污染的企业开具约谈通知，情节严重的立即查封，对证照不齐、异地经营、存在安全隐患的企业限期整改。据黄村镇大气污染防治办公室工作人员介绍，为加快推进辖区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坚决打好秋冬季节大气污染攻坚之战，黄村镇夜间突查行动将不定期开展，并形成常态化。 本台消息，李叔老人和他的老伴儿崔连荣的家在枣园小区，是一室一厅的小格局， 就在这小小的空间里，却藏着一个秘密花园，还有着八部电话，而这些都是李老一手操办的。李老今年87岁，崔阿姨90岁，老两口家住3楼，崔阿姨腿脚不方便，没有办法经常出外活动，为了让老伴儿能更多的呼吸新鲜空气，有地方活动活动腿脚，李老就在阳台精心设计了秘密花园。棚架上爬着绿色的丝果秧，穿过棚架的阳光正好细密地打在阿姨散步的地方，右手边是大大小小的植物，再往右还藏着许多水桶。李老说，这些都是积攒的雨水浇花用的。在这小小的一方天地里，无论春天还是秋日，都是绿意盎然，暖暖的。在旁人看来，这里弥漫的就是爱的味道。其实李老对老伴儿的体贴不仅于此，在李老家客厅、阳台、厨房、卫生间四处都放着电话机，细细一数，足足有8部之多，电话线都贴着墙边走，一点不会妨碍走路。客厅有3部，我老伴儿吃饭的地方、吃药的地方和按摩椅旁边，阳台东西两边各有1部，剩下的卧室、厨房、卫生间都有。李老告诉记者，我老伴儿半身不遂，行动不方便，我的耳朵又背，有时候电话响了，还没走到地儿就断了。于是我就想了这个法子，在他常去的地方都安上电话，这样他走到哪儿都能接着电话，还不着急。李老一根根的接线，一步步的安装，用了4年的电话线，如今已经微微泛黄了。李老说，我每天早上3:30起床出去遛弯，回来做早饭，等都收拾好了，老伴儿正好起来。老伴儿的身体不好，我就得健健康康的才能照顾他。耳朵虽然背点，但是腿脚还灵便。照顾老伴儿，收拾家里，打理花园，一天下来忙忙碌碌。但在李老看来，这样的日子才有滋味儿。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真美，以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本台消息：夏去秋来，眼下正是葡萄大量上市的季节。葡萄除了营养丰富、酸甜可口以外，初秋时节吃还有助于机体排毒。在北京提起葡萄之乡，大家都会想起京南彩玉。在彩玉提起玫瑰乡，大家首先想到的是潘铁营。尽管现在葡萄品种很多，很多北京人却独爱那颗粒小小、籽中带黑、皮薄肉厚、甜而不腻的玫瑰乡。玫瑰乡本是外来品种，叫麝香葡萄，在北京已经有100多年的栽培历史了，成为几代人心中的京味代表，因为略带天然玫瑰香味而定名为叫玫瑰香。潘铁营的玫瑰香种植面积大，产量多，现在村里遍布着几十个大大小小的葡萄园，规模最大的要数潘铁营百年葡萄采摘园了。据园区负责人赵光伟介绍，葡萄种植面积达到200亩以上，主要种植品种就是玫瑰香。近年来，他们又引进了优系玫瑰香品种，相比普通玫瑰香，优系玫瑰香在农历的8月初就熟了，而且甜度更高。赵光伟说，相当于让玫瑰香的采摘季节提前了半个月。潘铁营的种植土壤属于沙性土，特别适合种玫瑰香，灌溉使用富含多种微量元素的地下水，肥料使用发酵后的农家粪肥和植物丙肥，采用农业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连葡萄园中的野草都是雇人用镰刀割。另外，葡萄是藤越老果实越甜，所以他们的玫瑰香熟了时甜的都沾手。而且赵光伟还透露了一个选择玫瑰香的小窍门，自然成熟的玫瑰香颜色都是有深有浅的，无核含香蜜、夏黑、惊讶、维多利亚、香月、阳光玫瑰。如果还想见识更多的葡萄新品种，您可以去彩玉镇大海发村大槐树葡萄采摘休闲观光园，